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下，今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都比较好，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午后最高的气温在34度左右，光照强烈，户外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夜间大部分地区有降水，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提示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5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不存在的照片是一本虚构书信集，内容是一位资深摄影师写给影像观看者的24封书信，抽象的图片，细腻而富于哲思的文字。作者樊小纯用从容冷静的笔触，勾勒出一个可以容纳无限想象的故事空间。既随笔极纯，和曾经风靡网络的三行情书、借我、不必交谈的时刻等作品之后，樊小纯的新作《不存在的照片》又在表达什么呢？本期读书俱乐部和您一起阅读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不存在的照片》，敬请收听。中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新书来自重庆出版社，这本书的名字叫《不存在的照片》。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作家、纪录片导演樊小纯女士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小纯。 你好，米夏。 大家好。 其实熟悉小纯的朋友知道，他前两本书啊，一本是2009年出版的《纯》，还有是2016年出版的《不必交谈的时刻》。现在2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又等到了小纯新的作品，叫《不存在的照片》。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首先觉得它非常的独特，从装帧到内容上的呈现都不一样。我觉得可能这是内容的一种外化。那这本书小纯在写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装帧设计？ 是这样的，就可能一开始读者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他打开他会发现，它的形态和我们传统的家庭相簿非常类似。首先我们看到它有铁圈作为这个书籍的装订，然后它是黑底，当中穿插了白色的这些卡片，就像我们塞进这个相册的照片一样。其实这样的设计是我的好朋友设计师孙小溪他的设计艺名他叫肉酱他来做的这样一个决定。我非常赞成他的这样的创作，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机的作者和设计师合力完成一本书的过程。我给到他这本书的文字的时候，也把故事梗概一起给了他。那这是一本虚构的书信集，我在里面设置了两位人物， 一位是写信人 W， 一位是收信人 R。 W 是一位摄影师，他也是一位纪录片摄影师。那他曾经在生前他和 R 聊天的时候，他会说，当我这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把这些照片交给谁，因为一个创作者他总会有很多的素材和底片，他需要有一个信任的人可以交给他。那当二收到那个包裹的时候，他知道他们很多年没见了，他又想起曾经的那个承诺，他知道哦 ，W 可能已经走了。他打开这个包裹，他原以为他会看到 W 那么多年拍下的底片胶片，但实际上其实只有24封信，而且是24封写在卡片上的信。那所以我在这本书里其实是一个单向的书信的过程，就是只有24封 W 写给 R 的信。我这边 R 是谁，或者读者想理解成谁，我是留白，而且是希望他这个想象是开放的。可以，读者可以把自己想成 R， 或者他也可以说，小纯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也是 W 也是 R 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当肉酱拿到我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也花了一些心思。他也推翻了好几遍设计的稿子，最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用特种纸印刷制成的一个像相册一样的文字书籍。 对，我们感觉到啊，这个书籍是做成了线圈的样子，包括我们翻开它的时候啊，里面的文字它就设计成一张张照片，很像上世纪80年代的那种，我们说影集说相册也好啊。那至于 W 和 R， 他们是男是女，他们多大年龄，他们有过什么样的过往，他们的友谊是什么样子的，这些信息小纯通通都没有告诉我们啊，留了大量的空间给读者自己去填充。这本书的出现啊，我们知道你是1987年出生于上海，然后就读的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后来来到了上海电视台的纪实频道，后来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社会纪录片硕士就读，现在是同济大学哲学博士在读啊。 对， 你有过这样的学历背景，有过这样的过往，然后我们会大概知道，哦，那他有一个这样关于影像方面的书籍出现。当我翻阅这本书的时候啊，感性的东西似乎比先前的作品要少，而且表达的东西呢，如果对你不熟悉的读者，他会觉得小纯在说什么，这些话不是浅显的，他不是一看就懂的，对你的表达是需要你思考自己去厘清，但是偶尔会有非常富有哲思的这种语言出现啊。我不知道这2年在德国的学习啊，什么时候起心动念说，哎呀，我还是想把我的感受，我拍的照片，包括我画的画，这里面有很多插图的部分，一会儿我们要跟大家说，我的这些思想，我把它凝成文字，做成文本，传递给大家。 是这样的，就是上一本《不必交谈》的时刻写完以后呢，我直接去了柏林，那个时候不是为了念博士，是为了继续推进德语的学习，因为我是从纽约回来以后，我自己非常想给自己考学做一些准备，所以我为此去零基础的自学了德语。所以在学德语的这个过程里面，也就是2017年，我在索契和平饭店艺术中心做了驻留艺术家。我在那个时间内一边在备考，一边在写作，一边在绘画，所以这2年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本书的写作基本上发生在2017年。那么我自己感觉我这2年的变化是，文字上熟悉我的读者还是可以读出很熟悉的那些曾经非虚构写作里的那种调性和部分。那的确我和第一本书相比我有很多变化。刚才米夏也问我说，你和曾经的这个借我或者是第一本书你有哪些改变。 我觉得这个改变可能是人整体的一个改变，因为这个小时候二十岁出头的时候，的确更为敏感，这个敏感是挡也挡不住的，你随时想拿出本子啊，拿笔记下那些句子，是因为你看到的这个世界，每一样东西都在触发你。那渐渐的你会发现你的阈值有所提高，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而且我也很接受自己的一些失去，比如说我一开始最初的那种敏感的失去，它一定会有一些磨损，但在磨损同时，我觉得身上有一些别的东西出现了，这个是我这两年感到的一个变化。那其实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是一个一方面是在斯沃琪·惠曼念创作期间，我的视觉创作对我这个文字的刺激这样一个过程，还有一方面是我从我过往的创作笔记里，对我来说那是一个素材库，从素材库里自己找出的一些跟纪录片、跟观看和观看这个行为带来的精神活动这个一个领域的事物，我把它收集起来，然后以书信体的形式呈现给读者。我自己以为是一个可能是更容易切入的方式。 我们看到啊，整个书的呈现方式是 W 写给二的24封书信，信中有对照片的一些描述，但是没有实实在在的照片，这也是正是这本书啊，它名字叫《不存在照片》的这样一个题目的原因。那书中有一些照片和画作的呈现，其实都是小纯本人自己提供的。我觉得我们把书翻到15页啊，你其实字里行间写到了这种对于照片的理解啊。你说人类观看的过程是一个清晰与幽深的争执过程，光与影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张力，清晰与幽深也是一种张力，而穷尽清晰的行为把这样一种张力减弱了，智性的理念无法洞穿的，光影二元论无法解答的，恰恰是那些在明暗中闪烁的动词，这个动词是等待而非清晰化。当一切都惨白地被照亮后，剩余的美感是什么？原有的被注视的事物，经由我们的双手、双眼的攫取而消失的过程，变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美学享受。消失的美感，每一代人都会体会，但并不是每一代人都能亲眼见到加速燃尽的烟花的最后一程。没有秘密的图像最无聊，秘密在数量巨大的数据里被稀释了，然后被淡化为概率。没有诱惑与被诱惑的人生太长了。这是小纯的文字啊，我觉得非常的有重量。其实这也是你对光影、对照片、对影像的一种理解。 对，一方面是和自己的观看经验有关，还有一方面是这两年因为我里面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一段很多时候是哲学上的阅读对我有一些新的启发。包括海德格尔谈论观看、谈论人和技术的关系的时候，他们那些包括本雅明谈论到技术的时候，他们都会对我的写作有一些启发。那还有很多语言本身对我的启发，比如说我里面会谈到德语的一些词根啊，本能也好，天性也好，都是我平时其实真的是一张心灵地图。就是如果细心的读者，他可能就在里面找到了我这两年在干嘛，在想什么，然后手里在创作什么，他能从文字里构建出他们自己的视觉图画。所以再到24封信以后其实书里有一个隐藏版的信，就是第25封，它没有编号，它是外译封，是告别信。我用的是一个德语标题 Auf Wiedersehen。那在最后的告别信里面呢，W 正式和R告诉他告别这件事情啊。 所以他在里面的解释是，他曾经许下的那个寄出底片的承诺，在他写完这些文字以后，他觉得没有必要再给二了，因为每个人对观看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而且这条路是没有尽头的啊。当 W 能够诚心正义的郑重的给二形容出他的观看经验的时候，二就应该有自己的想象空间去看到他自己的世界。所以这是一个悬疑的开头，但是是一个留白的结尾。所以其实说起来这是一部虚构的作品，但实际上我在写作的期间，当然出版方也会很希望说多一些故事性，多一些叙事性，这样子可能会在书籍的阅读上会更有意思。但我写着写着，我反而呈现了一种反叙事的状态啊，我反而在那个时候我发现，如果我放弃一个传统叙事而走入一种留下空白留下缺席的一种叙事方式的时候，可能会更有意思。这个是我那个时候的一个考量。 其实有些作者是想抓住更多的读者，有些作者是刻意放掉一些读者。 我是这样，你这个评论很好玩，就是 对，就是也是作者在聊天的时候啊， 对， 就是有的作者就直接跟我说，我想放掉一些读者，我就是想营造这样的情境，要这样的表达方式，如果我的读者能懂我的话，他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我不祈求我的作品能够网罗更多的人，但是如果你真的被我的文字打动了，那我相信你一定是懂我的。而且我们阅读也是这样，我们其实很希望有一种陌生化的出现，那种非常热闹的阅读也许读过就读过了，但是它并不能真正的留给你什么。反倒是一些不一样的有重量的文字能够真正的感染你。刚才说到了24封信外面的另外一封，这封信里面的文字也很有特点，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其实你每一封信之前都有一个类似于诗的这样一个语言出现，有的长，有的只是只字片语啊，但是和你的内容其实是契合的，是经过设计的。那么在这25封信之前有这样一段文字，小纯写道，真正的交汇就是离散，如果双方都是行星，都是良船，对于星辰与大海而言，离散是一种尊重，两种独立的、遥远的、有力的瞻望。这是他非常典型的那种诗一样的语言。然后他在写给 R 的文字当中有一些话也非常的好，我觉得比如说他说到了女歌手，他说女歌手说，当爱失去的时候致敬爱。我想传记纪录片如果好看也是这个道理，当人物事物逝去的时候向他们致敬。然后后面写到啊，就是我们要活得清朗透彻一点。他说，或许在未来的某个节点，我会变成一个你觉得面熟的人，这份友谊会得到另一种形式的接续，或许你会在街上遇见另一个我，一直回头看却想不起来是谁。其实你这本书里写了很多关乎生死的话，包括这一封信的最后一句，你说那些曾经让我慌张的小事，如今看上去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在如此宏大的宇宙面前，他们太轻，像一个玩笑。所以我明白了，不管我们在20岁死还是90岁死，都死的是很年轻的。你在同济学的是哲学啊，而且你去了一个很富于哲思的国家德国啊，就出了很多音乐家和大哲学家。你对于这种生死的这种考虑啊，你对于人类终极问题的这种考虑，我觉得也融化在你的文字当中。是本来比如说你年轻的时候写纯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思考，还是逐渐随着你学习的这个深入啊，这种阅历的增加，年龄的增长，然后你的这种认识又变得更加的丰厚和深刻起来？ 是这样的，就是应该并不是因为我念哲学然后开始才考虑这个生死的问题。我在 二十出头的时候就一直在关注这一方面的这个话题写作啊、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一直以为就是这是一个很容易让它其实是把人推向一个界限啊，在这个界限里，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对人生这件事情会有一个纵观啊。那我自己的生死观是，我觉得人都应该把每天当成最后一天来过。然后我其实在小时候写过特别感性的句子，那个时候我在谈论生死问题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当时写的是我们每一句说出口的话可能都会是遗言，然后每一张照片都可能会是遗照，然后写下文字都可能是遗书。所以对我来说，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去过，是一种我自己认为的较为乐观的生活态度。因为我们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至亲至爱的人，生命都非常的脆弱。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是怀着无尽的尊重和希望去做的。所以渐渐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依然在关注这个话题。与其说最后一封信是关乎生死，我更愿意说它是关乎友谊。这也是我一直在书写的一个话题，友谊、书信这方面的话题。那么一开始很感谢你读了这个一开始这首小诗，这个其实是我对友谊的理解。因为两位挚友在一生当中的成长过程里，他并不能一定保证他们的思想的轨迹是能够同步增长的。很多时候是你遇到一位挚友，你跟他有一些交集，但是你们两艘良船航向了不同的方向，你们驶向了各自未知的海域。如果有一天你们有缘分有能力互相在同一片海域遇见的时候，重遇的时候，那是一段友谊很美的部分，因为这代表了你们各自的能力和命运啊。对我来说，我觉得真正的友谊是非常稀缺的。而且有能力维持一生的友谊也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我自己对这一类的友谊非常的珍惜，所以我会不断的去书写它。 不存在的照片是一本虚构书信集，内容是一位资深摄影师写给影像观看者的24封书信，抽象的图片，细腻而富于哲思的文字，作者樊小纯用从容冷静的笔触勾勒出一个可以容纳无限想象的故事空间，既随笔极纯和曾经风靡网络的三行情书、借我、不必交谈的时刻等作品之后，樊小纯的新作《不存在的照片》又在表达什么呢？本期读书俱乐部和您一起阅读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不存在的照片》，敬请收听。 刚才说到了这个小纯在20岁的时候就经常会想到那种关于生死的问题啊，就那个时候就想了。一般的女孩那个时候还青春懵懂啊，可能会更加的偏感性。那你觉得你自己其实是早慧的一个女孩，还是因为大量阅读的原因让你在那样的一个年纪就思考这样的问题？ 其实在那个时候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我的大量阅读的生活开始的比较早。我不知道算不算早慧。但是其实在大学的生活里，我觉得我的精神世界有了一些改变。这个改变是通过大量的书写和阅读完成的。那我很高兴我这个习惯其实保持到了现在。只是阅读的这个方式方法有所改变。可能大学一开始的时候读的书特别多特别杂，因为那个时候是完全饥渴的想要了解 各种好书，但是到年龄的某个阶段，你意识到就算你只读世界第一流的书，你这辈子都不会读完它们。 嗯， 所以你就会有一个选择。后来在从拍摄纪录片的时候，我就会读的更多和影像相关这些书，影像然后艺术史，这些对我的拍摄是有帮助的。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念哲学书了，这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自己做了一些考学的准备，重新学了语言，就是为了再次进入到第一个是回到学校的这种非常单纯的状态啊，另外一个就是我希望自己能往我关注的这个母题观看，能够再往生理走一步，在精神上再走一步。 嗯， 因为我觉得真正支撑一个创作者长期稳定的有作品出来，然后有自己能够看重的作品出来的，是创作者背后的人文修养，和他身上的文学性。对我来说，纪录片和影像创作是我一辈子的愿意从事的一项工作。那我为这件事情所做的准备，其实是背后人文那个部分的准备。所以这是我为什么下定决心我要回到学校重新念书。为了这件事，德国回来以后，那时候德语学到 A2 的水平，然后回来以后继续学到可以有能力开始阅读海德格尔、尼采的原文。因为我和我导师说，我说我能不能来旁听，我可以做和博士班每个同学一样的事情。所以当时其实每个礼拜倒是花了挺多精力，每个礼拜三四天都花在上面，因为我的水平比同班的那些已经在读博士的同学要差很多，我是半路出家的，但是我想跟上，所以我每个礼拜自己密密麻麻的指头上，我是用英文去标那些德文单词的，标好以后查好，因为我们一个班讨论班大概七八位同学，老师对我们的要求是，给你原文，然后你自己提前翻好，上课每个人读一句，翻译一句，所以那个历练其实比我在德国也好，语言班也好，学习语言这个历练是深了很多，而且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学语言是一件非常愉快的过程，尽管它非常的辛苦，尤其是年纪越往上越辛苦，因为小时候的记忆力是无敌的，尤其是应该黄金的巅峰是14岁这样吧，现在重新去记，它肯定会有衰弱，但是我一直觉得人脑还没有被好好的开发，爱因斯坦都只使用了他脑袋中很少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应该逼一下自己，去每天以一种军事化的生活去管理自己，所以我每天为了学习语言，为了考学，我就每天早上真的会不吃早饭，然后打开那个单词书这样背了起来。做好这些准备以后，我才有底气说，我坐在那个班里做这些准备，我可能有机会能够接近我想要的那个精神生活。 虽然小纯他刚才说的似乎轻描淡写啊，但是从你那种清淡的描写中，我们知道你可能为此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来自重庆出版社，它的名字叫《不存在的照片》。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作家、纪录片导演樊小纯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说到小纯的文字，很多朋友可能非常的熟悉，也很喜欢。有人这样评价樊小纯的文字，说热爱、冷淡、坚韧、自觉、全然投入、置身其外。其实你发现这些词里头有的是有一点点对立的。我们这么一看，确实比如说全然投入和置身事外，它是两种视角，两种感觉。那在读你文字的时候，很多朋友也喜欢你文字里赋予的那种味道，那种关于生命的重量啊。之前很多朋友可能是通过你的诗认识你、了解你，比如说最开始的《借我》，比如说后来的《三行情诗》，那其实这本书里也有诗的这样的点染啊。那你怎么理解诗啊，包括诗和哲学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啊。诗 在德语里面诗是Dichten， 然后 Dichten 是创造的意思，它就是一个动词一个名词。那诗在我看来就是创造。诗里面我里面也有一句话，可能很多读者也会不同意，我说一个写诗的人是不应该去写散文的。我觉得就像这些哲学家，海德格尔也好，谁也好，他们也都会很喜欢诗人的一些创造，比如说荷尔德林这样的诗人。我觉得诗是非常浓缩的思想的精华。所以我其实一直是很爱读诗。然后我自己觉得我曾经写的那些东西可能谈不上是诗，这个是我对自己非常诚恳的一个检讨。因为之前大家知道我，一方面是因为借我，一方面是三行情书。那借我是因为当时木心先生在2011年过世，在过世前最后他身体很衰弱的时候，和一个美国朋友去探望他，在第一面也就是最后一面的时候，木心先生给了我一本他的画册，然后他在上面提款提的是木心于2011年冬啊，那一天是10月17号，其实是秋天。我当时心里会咯噔一下，我想为什么这个季节又往后推了一点。两个月以后木心先生过世了啊，但是其实我回到家以后我就写了那一首借我。很多朋友喜欢我是因为那首诗，那我现在回看的时候我会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那首诗代表了我的那个敏感的那一面啊，而我现在可能 写那首诗的时候是20几岁， 2011年24岁。所以就是那个 你看自己的旧作会觉得有一点儿， 我会一直会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就是对于浑身的那个敏感的不好意思。就是他那时候触角是张开的，毛孔是张开的，情绪是张开的。 很多朋友可能已经不是那么清晰的记住这首诗啊，虽然你今天读它的时候觉得会有一点不好意思，可是作为读者的我们依然觉得它很美，它代表一个24岁女孩那颗敏感的啊明朗的心。你介意我把它念给读者吗？也许未必每一个听众都知道借我。 可以 啊，借我，樊小春。借我一个暮年，借我碎片，借我瞻前与顾后，借我执拗如少年，借我后天长成的先天，借我变如不变的改变，借我素淡的世故和明白的愚，借我可预知的险，借我悲怆的磊落，借我温软的鲁莽和玩笑的庄严，借我最初与最终的不敢，借我不言而喻的不见，借我一场秋啊，可你说这已是冬天。这是24岁的时候写的， 24岁写的，所以我因为我刚刚跟你讲了这个故事嘛，所以你就会比较理解最后两句话的创作来源。 对， 对，这个时候当每个人在跟我提说啊，我是借我认识你的时候，我其实真的会有一些不好意思，因为我相信这个你也很理解，因为不同的创作者他们会面对自己以前作品的时候，他都会觉得不像现在的自己。 我听我10年前的节目简直就是不忍去听都会有这种感觉， 不忍促听是吧？ 对对对 是对，包括那个很久以前的这个三行情诗，其实我一开始是写给母亲的，因为他的原型是日本的一个三行情诗的比赛，所以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都会以三行段落的形式去写诗。那我当时第一个写的是对妈妈的一个寄望，我说如果可以下辈子我想你做我的女儿，让我来照顾你啊。所以其实我是想要，就是有点像一个行为艺术一样，所以我每天都在更新，但我更新到应该是2个月以后吧，因为更新就开始有人看，有人看你就会一直会说，哎，有读者啊，我可以继续创作写一些东西。两个以后我觉得 开始和我一开始的那个初衷会有一些背离，因为一开始就是想很单纯的写一些对亲情啊感情的理解，但后来开始就是有一件，因为你有了读者，就开始为别人而写了，所以我就暂停了那个更新，但是可能因为那个是大众更接受的一种形式，所以大众认知到我是很多是通过那样一个方式。 大家如果想去了解啊，网上一搜就有。这样的诗，我觉得可能和你这书上的文字有所差别，但我觉得他们都是好看的，是动人的。 不存在的照片是一本虚构书信集，内容是一位资深摄影师写给影像观看者的24封书信，抽象的图片，细腻而富于哲思的文字。作者樊小纯用从容冷静的笔触勾勒出一个可以容纳无限想象的故事空间，既随笔极纯，和曾经风靡网络的三行情书、借我、不必交谈的时刻等作品之后，樊小纯的新作《不存在的照片》又在表达什么呢？本期读书俱乐部和您一起阅读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不存在的照片》，敬请收听。 刚才说到有人评价你的文字啊，热爱、冷淡、坚韧、自觉、全然投入、置身事外。樊小纯沉着且一意孤行，他的文字总是有先人一步的准确。这个评价的非常的老道和客观啊。翻阅你的书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对于生活的思考。比如我随手翻一页啊，我翻到了156页，你在这个书中这样写道，这也是W 在写给 R 的这个文字，他说生活无非就是忍受和盼望。的确，在你的一生之中，你遇见一些人，然后你每一天的生活就开始与那些际遇有关。当一个人变老的时候，生活将更多的是关于过去，关于失去。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会把一切当作获取，但可能这两种都是幻觉，你并不会丢失你从未拥有过的东西。其实我们发现在 W 给 R 的这些信当中，不仅仅是他对于他照片影像的一些总结描写，也有很多很多是他关乎人生的这种思考。那么30岁的年纪啊，一个女孩子对于人生有很多非常冷峻的这种眼光和笔触啊，说是残酷其实也是现实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字出现？ 可能一直是我的文字还是比较低温的吧。熟悉我的读者他会熟悉这个调性啊，就是温度还是低的，然后还是调子还是偏冷的。那我现在的年龄写出的东西，我觉得过几年我自己依然会不好意思，因为我一直还是在往前走。这个往前走是我一直希望自己精神上能够再往前走一步。当我回看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因为我的年轻，我的阅历的相对的缺乏而下的一些断语，这个断语在未来的时候会通过新发生的个例来反驳我。就像最后一封信，其实最后我在形容人和人之间告别的过程，有意这个在一段一生的这个挚友之间啊，这种友谊的关系。那可能我觉得在2017年的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对整个事情我觉得认知还是轻了一些，因为也可能是最近吧，因为我这两年养了一只猫。然后在今年的时候猫过世了。过世了以后，因为我很爱我那只猫咪，所以当猫咪 在我眼前一个鲜活的生命离开我的时候，我会重新对死亡这件事情有新的理解，我会对缺席这件事情有新的理解。在处在现在回看2017年，我的对生命、死亡、生命的交汇这件事情理解的时候，我知道那个时候的我缺乏的是什么。所以其实是创作是一个不断，也是不断留下遗憾的过程，尤其是影像创作上。拍纪录片无数的遗憾，你真希望每一个镜头它都会有一个更好的解答。但是的确是无数的遗憾造成了最后的这个总机。我觉得我应该接受这一切。 小纯成长得太快了啊！当然这半年可能也经历了一些事情，所以对一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了。其实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你说了两次我希望在精神上更进一步啊，无论是你自己的创作还是你的书、你的文字的表达。你刚才也说到了啊，就是我们读到第25封信的时候，你说它关乎友谊，你说这样的友谊其实不太容易获得啊。那生活中你是一个相对会孤单一些的人吗？你对友谊的门槛可能相对会比较高。 孤单应该不是我在我和朋友之间的一个特别确切的词语。我觉得我不孤单。然后呢？ 你是孤独的人吗？ 孤独我觉得是一个很美的词，它因为它是 solitude， 它是创作者必须的一个状态。因为没有 solitude， 你不可能会有一件作品在它在一件作品真正的作品发生。所以我在现实生活中我朋友挺多的，但是真正能够交谈、真正能够互相在精神上给对方一些东西的友谊，这个是不多的。但这样的友谊我非常珍惜。那很多朋友是我在上一本书也谈过友谊。我另外一个维度是，我觉得很多朋友我觉得是江湖朋友，我也很喜欢。这就是你来我往，大家有来有回，我觉得是一种很大方的一个面对方式。但是反而另外一部分的友谊，像这种书信式的友谊，对我来说反而是不需要见面的。就是就像福柯和布朗肖之前的关系，他们谈论过不见面的友谊啊，而且他们回避见面啊。因为见面有的时候会改变很多东西，他会把那种精神上的纯粹性会稍微的稀释一点。 这个我想到了李叔同和许幻元。当时李叔同写出送别也是因为天涯无友解散了，这个许幻元家里头破产了，然后呢他就来到了李叔同家门外头啊，他就说叔同我破产了，他只说了这一句话，他其实是来和他告别的，可是他并没有进去，他也没有见到李叔同。士大夫那种告别，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进去了啊，可能凄凄惨惨戚戚，那个画面就不美了，对他们精神世界其实是一种负面的这种影响，所以他们并没有面对面的告别，那也是一种告别啊。当然各种原因吧，包括当时的世道，后来李叔同写出了这个送别，人生就是不断的告别。你的书里头其实也写到了很多告别，写到友谊，包括你刚才说你上一本书不必交谈的时刻，不用见面的告别也是一种告别。其实我觉得小纯之所以有这样有重量的文字啊，有哲思的文字，源于他之前的人生历程中有大量的阅读。其实网上有很多关于你阅读的这样的只字片语是你自己说的，我现在把它分享给读者啊，你向大家解释一下。小纯说他自己非常喜欢学习，有着无限的求知欲，这个其实从刚才的聊天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啊。你希望学习和生活永远都不会停止，每天能够按时规律的学习，这是你觉得最安定的事情啊。为什么这件事情能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安全感？ 因为它的确让我感到很安全。就是可能我从小的生活方式也是很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也觉得特别舒服，尤其是阅读能让我找到真正的快乐。 啊，这种快乐是其实无法同他人分享，是自己专属的。嗯，每一位读书的人都会知道，在这些时候，我是把书里的那些作者当成朋友的，我并不是以任何崇拜或者别的去读那些大师的作品，伟大哲学家的作品。我会觉得说，或许他就是在跟我交谈啊，所以我以那个心态读的时候，我反而觉得特别的亲切，亲密啊。这种精神上的完全两个时空之中的亲密是让我很着迷的。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人对友谊的门槛是相对比较高的，当然各种维度的你都接受，但是能在心灵上真正与你沟通的友谊随着你的提高会越来越少，那么你会在书里有另外一个时空的维度，文字的维度，和那些人去交流。也许我们并不生活在同一片时空之下，但是读书其实就是聊天，一种思想的碰撞，那个感觉一定会让你觉得很安定很温暖。你希望每一次沟通你都有收获，是吧？不是完全的自己在对空气说话。然后你还说到啊，小纯说我喜欢那种很硬的大部头，这样你听他刚才的解释，你其实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他说我看不清数不清的书，我喜欢那种很硬的大部头，非虚构的为主，喜欢读一些自己看不懂的书啊。你说看得懂的都叫闲书，你喜欢看一些和自己有距离的书。 是这样。最好玩的是上一本书的时候，因为这本书你刚读的这句话是不必交谈的时刻里的嘛，然后一个读者就举手问我说，那小纯姐，你的书算不算闲书呢？我说挺算的。因为我和朋友之间，我有时候我不会送自己的书，我会给他们我最近读到的好书。我反而觉得那是大家都要花时间阅读了，应该读一些更有力的作品。那我现在写了这本书之后，书印成签字出版了，对我来说其实我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这个命运是书自己的。如果这本书这些交付能够遇见他的读者，那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件好事儿。 其实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宿命，有自己的缘分。 不存在的照片是一本虚构书信集，内容是一位资深摄影师写给影像观看者的24封书信，抽象的图片，细腻而富于哲思的文字，作者樊小纯用从容冷静的笔触勾勒出一个可以容纳无限想象的故事空间，既随笔极纯和曾经风靡网络的三行情书、借我、不必交谈的时刻等作品之后，樊小纯的新作《不存在的照片》又在表达什么呢？本期读书俱乐部和您一起阅读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不存在的照片》，敬请收听。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为大家推介的新书来自重庆出版社，这本书的名字叫《不存在的照片》。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作家、纪录片导演樊小纯女士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说，如果不常阅读，也不是一个手艺人，那么荒芜就会上脸，因为这些人对处于今天和昨天之间的自己没有概念。 我觉得读不读书是看得出来的，就是这个事儿，眼睛是肉眼可见的啊，就是一个人的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他对待事物的态度、速度、力度，其实都和背后的阅读有关。所以当我们遇到各行各业的人的时候，不管他是贩夫走卒，不管他是是不是文科生都没关系啊，有可能他是量子物理学家，其实他在自己领域的他的造诣是完全和他背后的人文底子有关的。不管什么行业，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我有时候反而很欣赏那些人文修养很丰沛的理科生。这倒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而且真的能在他自己的行业里能看出来他和别人不一样。 对，这种人文修养是可以承托 任何行业的啊，包括你的人生。接受访谈的时候啊，有人问你说：“小纯，你害怕变老吗？”啊，小纯是这么回答的，他说：“不会啊，我反而很期待，我老了会很好。”现在女孩呢说：“哎呦，我可不能老，这老了怎么办呀？是吧？每天都 P 图美颜啊。”然后为什么坐在我对面的小纯会有这样的自信？我老了会很好， 因为我觉得女人在什么年龄都有她那个年龄的魅力。很多亚洲女性会更多一些年龄上的焦虑，欧美女性会更自如一点，在年龄上去以后。那我自己其实也在一个大家在社会总体上处在一个年龄的焦虑期，但我自己对自己的认知是，其实我永远在期待5年或10年后的自己。因为我对自己的生活步调有所把握，当我对这一点有所把握的时候，我对未来我自己是什么样，我会有一个比较笃定的一个相信。我无法预言我到底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但是我知道只要我这样做下去，我应该是能够不会让自己太失望。 就是内心是非常从容坚定有力量的。所以就会少了一些焦虑的情绪啊，一些犹疑和徘徊会少一些。 现在是好，我觉得现在年龄反而让我觉得特别好。他已经告别了20出头的时候啊， 那种青涩张开 青涩啊，还有注意力的分散。现在注意力反而更集中了，心更定了，而且是，其实我知道，我完全也离不开，20出头的时候，你想看世界，你想多认识朋友，就那样的好奇心，你必须要走过那样的一个阶段，你才会来到下一个阶段。你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写作阅读，你是能坐得定的。这个是，我现在觉得，在我现在的年龄里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有写下一本书的计划吗？这本书已经复子了，刚才小纯说了啊，这本书交给读者了，你们去填满我留的白啊。上一本书是在2016年啊，现在是2018年，那会给自己有一个写作的时间表吗？ 没有一个强力的时间表，但是我希望，文字表达，是一个我不间断的持续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现在是2年间隔的话，我也希望在未来的几年内，我会有下一步展示我心灵地图的书出现。 心灵地图， 对。但下一本书它是虚构还是非虚构还是怎么样，我也给自己留白。 对，小纯现在也不知道啊，到时候可能都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过程。那照例其实每一位嘉宾做客我们读书俱乐部的时候，最后都会要分享好书，会送给听众和读者一句寄语。你有吗？ 如果要和各位听众说一些什么的话，我希望分享一个我自己的阅读经验，就是把阅读当成一件工作来做。 其实阅读是非常私人的事情啊，它很辛苦但是也很快乐。希望我们能和今天这本书的作者一样啊，能够找到那种阅读带给你的快乐，人生的快乐。再一次推介这本书，来自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看不见的照片》，它 不存在， 不存在，来自重庆出版社新鲜出炉的这个新书啊，《不存在的照片》，作者是樊小纯。特别感谢小纯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在他身上我看到一句话啊，人生最美是从容，非常的淡定文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自己未来的路大概的方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有这种从容的状态应对每一天的生活。那本期读书俱乐部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在很久很久以前，